不见。当你离开我的那一瞬间，我在默默地祈求老天，让这美丽的爱情不要走远。我愿说爱你，今生不变。曾经的海誓山盟记心间，我却伤心哭泣泪流满面，多想为你痴情到永远，对你说出我爱的誓言。亲爱的，我会好好爱着你，不让你再去受委屈。如果苍天让我们再继续，我会好好的把你珍惜。亲爱的，我会好好爱着你，失去你我的世界没意义。如果今生伤心哭泣泪流满面，都想为你